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这是中国航空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起义， 争取两航起义。 这是一群为开辟新中国民航之路舍生忘死的飞天英雄。 这无异于是一次摊牌行动。 一个小组，2家公司，12架飞机，国民党特务的眼皮底下，他们如何瞒天过海，北飞回归？ 中共地下党员早就潜伏在了两航内。 1949，风云再起。他们将如何改写命运？从民航缺失到航空大国，是什么揭开了新中国的蓝天之梦？档案首次披露珍贵历史资料，为您揭秘谍战湘江两航起义内幕。上集。面对刘静怡的摇摆不定，吕明和扎一平等中共地下党员决定先将策动起义的工作重心放在央行总经理陈卓林身上，再使陈卓林成为转变影响刘静怡的因素，从而争取两行全部起义。由于陈卓林对蒋介石早有不满，他想回大陆的决心也十分坚定，他甚至主动联系到中共的地下党组织讨论起义问题。1949年8月24日，吕明一行到达香港的当天就拜会了陈卓林，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双方谈论了很久。陈卓林对两航起义的方案也表示出了积极的态度，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却不料就在第二天，一个突发事件把这全盘的计划都打破了。 1949年8月25日，广州白云机场，原中央航空运输公司飞行员李福玉刚刚执行完由香港飞到广州的任务，然而这一次再次踏上大陆的途中，李福玉的内心深处波澜起伏。不久前，他刚被央行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策动，准备着手驾机起义的事宜。这天，李福玉的飞机降落之后，按照指示，他要观察白云机场的警备情况。正当他在停机坪上溜达的时候，突然发现一架自家公司的 C-47 型客机舱门打开，他四下张望一番，发现警卫是杳无踪迹。上机一看油表，居然是满格。 自打接受策反准备起义开始，这样的情景过去早在李福玉的脑海中上演过无数回，而此时不知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必然，这架随时可以启动的飞机就仿佛是专门为他预备好的。没人知道年轻的李福玉当时真实的内心写照，或许是归乡的情愫压倒了一切前路的艰险，他没有片刻犹豫，即刻坐上驾驶位强行起飞。5个多小时之后，李福玉在南京安全降落，并受到中共南京市委和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 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可实际上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李福玉的单飞是成功了，可央行这边他的老领导陈卓林却火了。 李福玉的单机起义让陈卓林挨了蒋介石好一顿训斥，两航公司内部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陈卓林也十分恼怒。直到此时，他方才知道，原来受到策反的并不止他一个。中共在两航的地下力量渗透极强，且均为一对一的单线联络，央行的内部早已被打了一个通透，就连陈卓林自己也不清楚他的手下已经有多少人被策反，这让他心生疑惑。 对中共方面的态度也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尽管吕明等人使劲解释这是出于保密缘故，但旧军阀出身的陈卓林身上仍带着浓重的江湖气，固执地认为共产党这边不够意思，不信任他，对先前讨论的两行起义计划也突然不置可否了。 这一下可急坏了吕明和扎宜平等中共的地下党员们，原本还指望陈卓林的态度能够带动刘静怡一同策反，现在也只能是一面的耐心劝解，一面调整工作。而就在此时，中行传来消息，刘静怡的态度有所转变，他很有可能先一步松口。 原来为了稳住港英当局的步步制裁，刘静怡凭借着自己的美国关系请美方出来控制局面。这一招果然奏效，在泛美公司的协调下，港英政府暂缓了对中航公司的逼迫。喝过洋墨水的刘静怡于是开始思考，是不是将来和美国合作，从纽约发展国际线路也是条不错的出路。但很快刘静怡就发现自己又单纯了，合作项目还没谈多久，泛美公司的真面目就暴露了。合作不是目的，将中航吞并为其一个分部才是他们的计划。刘静怡再次陷入失望。而就在此时，1949年9月，两航起义核心小组成立，策动两航起义的工作全面启动。央行中层人员和两航基层人员的工作则由陈耀环组织开展，但是基层人员人数多，构成复杂，开展一对一的单线联络工作量相当庞大。陈耀环想到了一个帮手，港九民航工会。民航工会与基层人员关系密切，是基层工作者意愿的集中所在。陈耀环立刻通过工会的中共地下党员与其保持密切联络。 但是起义小组行动的同时，国民党特务就遍布他们周围，大规模的策反行动很容易引起怀疑，尤其是有关回归新中国的字眼十分敏感。究竟怎样才能带动大批的基层人员呢？ 两航起义核心小组想到了一个口号，拒绝迁台。当时尽管时局动荡，但在外人看来，两航员工的收入很不错，生活也相对稳定，而连续搬迁对企业无异于是重大伤害，而回归新中国则成为所有人心中的一个默契，心照不宣。与此同时，中航总经理刘静怡眼下最迫切希望解决的难题也正是拒绝迁台。为了帮助刘静怡拖延迁台，起义核心小组发动了中航财务部门的地下党员，制造出一系列迁台所需账目开销，共计200余万美元。对于已经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而言，这笔搬迁费可算是个天文数字。果然，在刘静怡向蒋介石提交了财务报表之后，催促的声音停止了。而继乔冠华会谈刘静怡之后，吕明继续深入开展说服工作。当时吕明身患肾炎，几次在和刘静怡的交流中病痛发作，但他十分珍惜每一次和刘静怡的见面机会，坚持强忍疼痛和他探讨未来中国的民航出路，申明共产党的政策。刘静怡十分感动，态度进一步放松，对于起义行动他申明不干涉不表态。 在刘静怡的心里是不干涉不表态，这也就意味着你们放手去做，我并不阻挠，有多少人想起义我都不反对。可是他自己却依然是拿不定主意。吕明等人很清楚中航的前途在哪，刘静怡已经看得很清了，此时让他顾忌的就只剩下与蒋介石的恩情了。但可惜的是，蒋介石却似乎已经不打算念及旧情了。 眼见败局已定，蒋介石为保两航公司不择手段，两航经理的命运将会如何？ 到了台湾，刘静怡就被国民党特务给扣了。 起义前夜，原定计划却突遭阻挠，20架起义飞机为何最终减为12架？档案马上揭秘。这是中国航空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起义， 争取两航起义。 这是一群为开辟新中国民航之路舍生忘死的飞天英雄。 这无异于是一次摊牌行动。 一个小组，2家公司，12架飞机，国民党特务的眼皮底下，他们如何瞒天过海，北飞回归？ 中共地下党员早就潜伏在了两航内。 1949，风云再起，他们将如何改写命运？从民航缺失到航空大国，是什么揭开了新中国的蓝天之梦？档案首次披露珍贵历史资料，为您揭秘《谍战湘江：两航起义内幕》上集。 预感到两航情况不妙，蒋介石命令刘静怡和陈卓林回台湾述职。陈卓林早就看出了蒋介石的用意，连连称病，一直未去。同时他也劝刘静怡要特别慎重，最好别去。刘静怡心想，蒋介石也不会把自己怎么样，于是决定只身前往。结果到了台湾，刘静怡就被国民党特务给扣住。国民党当局东南行政公署长官陈诚两次找他面谈，催促他不要再拖延，迅速迁台。刘静怡想了想，索性把迁台的费用向上翻了一倍，说至少需要400万美元，而陈诚也一口答应。无奈刘静怡只好先满口答应下来，人才被放了回来。可是到了香港，刘静怡发现自己和家人都被国民党的特务给监控了起来。不仅如此，中航的很多高层都成了国民党特务监控的对象。至此，之前在刘静怡的心中对蒋介石还有一点感恩，可现在那真是一点都没有了。 此时大批渴盼回归新中国的民族企业家都遭到国民党特务的不同程度的监控，甚至绑架。而这一切让刘静怡彻底认清了现实。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紧接着10月14日，广州解放。蒋介石原先幻想将中央航空运输公司迁往广州的计划破灭了。眼下全国解放形势一片大好，消息传来，此前对起义态度时有反复的央行总经理陈卓林终于下定决心，开始着手准备起义，并亲自出马找央行的高中层人员谈话。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中共中央书记处也针对两航起义召开了会议，周恩来亲自召集聂荣臻、粟裕、李克农、刘亚楼、蒋天然等中共重要领导人员参加会议，对起义的时间、飞行安排、起义人员的接待以及两航起义后的各项政策都做出了明确的部署安排。得知这些，刘静怡不禁心生激动。而就在此时，国民党当局交通部长端木杰又一个电话打来，这一次是催促刘静怡速去重庆参与修建机场的事宜。 此时此刻修机场还能做什么呢？跑呗。而这也让刘静怡意识到蒋介石就要撤往台湾了，为中航谋出路的事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1949年10月末的一天，何凤元带领中航中层干部11人，在九龙太子道361号设宴，请刘静怡吃饭。期间，何凤元等人再次恳请刘静怡能为中航的未来做正确打算，并从各个方面打消刘静怡的顾虑。但刘静怡本人还是无法表明决心，只是提醒他们，由于蒋介石是亲美派，因而此事还要提防被美国人察觉。起义小组很清楚，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刘静怡的内心是盼望起义成功的，只是他本人还顾虑自己的国民党身份，害怕中共中央方面不肯接受他，因此他 他们决定对刘静怡的争取工作一定要做到底。 1949年11月7日夜，何凤元带着一份有着中航中层主要部门负责人、业务骨干、飞行员等42人庄严签名的起义宣言，找到刘静怡，再次进行了说服工作，并向他表明决心，恳切希望刘总经理果断决策、坚决领导、迅速行动，立即宣布起义。中国民航局档案馆为我们栏目独家提供了这份珍贵的档案，一起来看一下。中国航空公司全体员工起义宣言及签名。宣言里的大致内容是总结中航公司在过去多个时期里的表现，如抗日战争时期，公司的业绩仍可保持佳绩，但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却频频亏损。总结种种，全体起义员工向刘静怡恳切地表示渴望脱离国民党腐朽统治，回归新中国。最后一段这样写道：我们一切已经准备完成，意志非常坚决，若总经理不肯领导我们，我们将被迫而采取单独行动。再往后是何凤元、陆元斌等起义人员的签名。看着这些刚劲有力的签名，我们不难想象，当时起义人员们期盼脱离腐败统治，期盼回到家乡的激动心情。这无异于是一次摊牌行动啊！此前还想方设法绕弯子来做工作的何凤元等人，这一次直言不讳。刘静怡也很明白，这些话他们可说，也可以不说。如今说了，那必定是真心希望他来领导起义。至此，刘静怡终于下定决心，率众起义。此时距离正式行动的时间还剩下不到2天，原中国航空公司上下终于万众一心，只待行动。可央行那边又出事儿。 原来此前两航起义的计划是由中航、央行各派出10架飞机于11月10日同时起义北飞，但就在计划紧张周密的进行中时，两航起义小组的工作被央行的副总经理陈文宽察觉。陈文宽是国民党顽固派，坚决反对起义，他极力阻拦陈卓林，并依靠自己在央行内部的关系拦截了大批准备起义的人员以及计划北飞的飞机、航空器材等。陈卓林想尽办法说服疏通，也无济于事。但由于对央行的感情很深，参与起义的人员有很多都是陈文宽平日的好友，他最终没有将所掌握的情况上报国民党当局。最终为保证事态不再扩大而被国民党特务发现，陈卓林只好将起义飞机从10架减为了2架，但他向起义小组表示，他本人不会再出现动摇，坚决拥护和领导起义。而为避免夜长梦多，起义核心小组临时将起义时间提前一天。1949年11月9日清晨，香港启德机场，12架伪装成即将执行日常航班任务的中航、央航飞机，已经停靠在跑道旁，等待最后的检查放行。领头的空中行空号飞机上，携带着两航公司起义宣言的两位公司总经理刘静怡、陈卓林已经登机。在塔台上，英方工作人员正严密监控着各架飞机的情况和动向，但他们并不知道，此时他们手中的日常飞行计划表已被鬼使神差地掉了包。那么在港英当局的森严控制之下，12架起义飞机究竟该如何避开层层审查，顺利起飞？在这些起义机组的背后，又到底隐藏着多少助力起义成功的力量呢？1949年11月9日的太阳已经缓缓升起，刘静怡手上的表针指向了6点，最紧张的一刻就要到来了。他们是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开拓者。1949年11月9日，

阿克苏的2018年的新枣刚上市，大家的订购热情就被迅速点燃了。听众刘阿姨说，没事儿，在家就喜欢捯饬一些吃。